10010。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安贞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所喜欢的很多著名摇滚乐队、摇滚音乐人很多是签约在大型唱片公司旗下，而在中文流行音乐市场当中，似乎这些大型唱片公司是比较的轻流行，而对摇滚敬而远之的。不过呢，世事有例外，比方说在去年 GALA 乐队就签约到了索尼音乐旗下，并推出了13周年的纪念单曲《新生》。 是崔健最有浪漫情怀的作品之一《花房姑娘》。 明院士的交响伴奏让整首歌有一种回到了文工团时代的感觉。真我当中有老来俏的说法，而对摇滚音乐人则是老了更有力量。英国有滚石，日本有矢泽永吉，而我们有崔健。这个版本是来自2010年跨年的摇滚交响音乐会 Live 专辑，在去年发表，发行公司索尼音乐。崔健早在2015年便和索尼音乐签约，并推出了光动专辑。要说到摇滚乐队和大唱片公司的联姻，很多人都会想到达达乐队。当年达达签约华纳，打出了中国内地第一支签约五大的乐队，他们的黄金时代专辑大获成功，并且打败零点，获得中国榜年度最受欢迎乐队大奖，可谓是风头一时无两。可惜叛逆的少年心气也让达达乐队在冉冉上升期当中黯然收场。我们即将听到的是他们2003年这张非常经典专辑当中这首《不经意间》。 我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我在走走停停中无边幻想，不能歇 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把所有荒谬和疯狂 和笑声。这是一个永恒美丽的生活，没有眼泪，没有哀伤。 看着眼前欢笑骄傲的人群，心中泛起汹涌的浪。 2000年，汪峰签约到了华纳，推出了这张专辑《花火》，这也是第一次在唱片的封面上出现了汪峰与鲍家街43号的字样。这一次签约对于他和乐队来说都是一次大的转折。汪峰说，当时华纳只签个人，于是他在音乐发展和哥们儿一起当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无论是达达还是汪峰和国际大公司的联姻是来了又走，聚了又散。如今华纳旗下活跃在线上的当属狮子合唱团，去年他们推出了专辑 Replay， 我们就来听他们这首翻唱张震岳的秘密。 总在闭上双眼之后才能看见你，这是一个心中秘密，偷偷在爱你，你却不知道有人在想你。 可以慢慢的等，直到你离去。 千四月，仅四天，听听鸟雀呼情，五月花，歌如春潮，曲似花海，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到未来两天，本市扩散条件持续较差，雾霾天气有所发展，请尽量减少外出，户外活动务必做好健康防护。此外，对花粉过敏的人群还需要特别防护。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目前，俄罗斯钟楼图片艺术展正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展出，将持续到5月20号。本次展览挑选了39幅具有代表性的俄罗斯钟楼影像，以历史进程为主线，介绍俄罗斯古钟文化，讲述俄罗斯钟楼演变的历史。本次展览的展品来自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历史博物馆。展览通过图片与文字解说，配合视频短片，让观众了解到东西方古钟文化的差异。继续来关注，日前与毕加索共同名列全球私人美术馆馆藏数最多的前十位艺术家榜单中的艺术家奥拉维尔·艾利亚松的个展登陆红砖美术馆。据介绍，自上世纪90年代时，艾利亚松就不断以自然与科学介入艺术创作，诸如博物馆里的太阳、大桥底下的瀑布、城市中的彩虹全景等大型艺术项目，让他以独树一帜的姿态赢得全球性声誉。本次展览包含红砖美术馆陆续收藏的3件艾利亚松作品，首次亮相于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盲亭，以及声音银河和水中摆。展览将持续到8月12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桦。这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曾经和大公司联姻的 Rocker。 郑钧在红星生产社之后曾经签约到宝丽金的飞驰中厂牌，在2001年他签约 EMI， 作为继汪峰之后的又一位和当时五大联姻的摇滚音乐人，也造成了不小的轰动。这一年郑钧推出了个人第4张，也是 EMI 旗下唯一一张专辑《郑钧等于 ZG》，像《苍天在上》《溺爱》《1/3理想》等等，都是他 不可多得的佳作。而这张专辑里，为了表明签约国际大公司的动作，也翻唱了同属 EMI 旗下 Coldplay 的大名曲 Yellow。 我们听到的是郑钧的这首翻唱版《流星》。 我想知道流星能飞多久，它的美丽是否值得去寻求。夜空的花散落在你身后，幸福了我很久，值得去等候。于是我心狂奔，从黄昏到清晨，不能再承受。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 凋零，蓝莲花 许巍的《蓝莲花》收录在2002年《时光漫步》专辑，同样是从红星到 EMI， 许巍的道路和郑钧不太一样。当年许巍受好友之约，从西安回到北京，签约到了上海步声，推出了《时光漫步》。步声除了推出像胡彦斌、黑棒这样的上海歌手之外，也是 EMI 的合作方。从2002年到2012年，成就了许巍从小众到大众的最好的十年。合作的公司也在一系列并购中，从步声到逸风再到 EMI 金牌大风。除了所谓的五大四大之外，中文歌坛当中的乐队也有一些和日本唱片公司有过合作，比如说黑豹就曾短暂签约到了 GVC 唱片，而信乐团也曾在爱回旗下一举成名。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信乐团带来这首《海阔天空》。 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种什么梦，才张开翅膀，风却变成梦。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 只有绿洲，没把汗流了，生命变得厚重，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 歌曲排行榜，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是否问过自己，拥有什么？为了要拥有那些，付出什么？追求的人生换来。从何时我们都已拥有很多，已不像当时你我一无所有，无聊的话题陪着蓝蓝天空，我们都能对视遥望，我们曾傻啦啦的唱过那一首普通通通的心动，多年后我们是否依然是那一个你，那一个我，寂寞，每一次你都不懂，因为什么让 手碰到暖暖的心动，多年后我们是否依然是那一个你，那一个我，当岁月静悄悄地奔流走，我们的爱呀呀呀慢慢走，有什么留在你我的心中，那是什么， 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这首再榜新歌什么歌。滚石作为中文流行音乐最成功的厂牌之一，一方面拥有最流行的豪华阵容，另外一方面也曾经下大力气扶持更多元的音乐，比方说郭英男老人和马兰合唱队，还比如说当年旗下的魔岩唱片中国火厂牌，为中国摇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五月天从滚石出道之后创立的相信音乐也是有着滚石基因的厂牌。而说到国际化大公司的另外一重要厂牌环球音乐，因为有着在香港歌坛重要的宝丽金厂牌，像 Beyond、 太极、达明一派等乐团都曾隶属旗下，而新一代香港乐团当中 Mist 乐团也曾是环球旗下的一员大将，可惜在2015年之后双方不再续约。声音超像陈奕迅的主唱 Alan 单飞， Mister 也进入到了暂时解散阶段。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来自于 Mister 的热血，收录在环球旗下的最后一张专辑《现实游戏》。 吉他声一再逼近，让着热梦别再等，这分钟感觉安分，万事万物在斗争，呐喊声一一逼近，热汗热到未降温，在这间心里出阵，未惧日后满身伤痕，寻求我身份，起步那需通行，人潮里翻滚，就以青春的勇敢。也洒得漂亮，活

手吧。 两不相欠。 果十几岁的胡彦斌那个时候创作情歌还带着一种命题作文的性质，那当下胡彦斌创作自然是他情感世界的内心写照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排在本周第九，来自于胡彦斌全创作的《你要的全拿走》。借这首歌除了炫技之外，也唱出了一种对前任的诀别。年少得志的胡彦斌早年写了不少命题作文的情歌，接下来这首歌他走到哪儿都是必唱曲目之一，这首歌也成为他创作理念的转折点。以前他有一些闭门造车关在家里创作，这首歌走红之后让他走到室外，他也是开始尝试在创作上迎合大众的胃口。我们就来听当初他为影视剧《荆轲传奇》创作的主题曲《红颜》。 金烛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回，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穿肠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身穿一身是单好儿郎， 前世讲你的笑或者怎么啊，美人泪断人肠，只能取人性命誓言之他， 听到的两首中国风式的 OST 诀别诗以及红颜都是出自胡彦斌之手，也是我们这个小时的情歌特辑主角。说到胡彦斌早期和周杰伦的创作经历有些相似，不仅主打 R&B 啊，因为情感经历不太丰富呢，很多作品都反映了懵懂的爱情，内容青涩，不过呢创作手法却很老道。主要是他搭上了唱片销量的末班车，天天可以泡在棚里研究怎么写歌，所以刚出道那几年他成长很快。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早期的情歌代表，也是他歌迷比较偏爱的这首 Waiting for you。 金色的无限伴着音乐，Baby 你的眼睛是一碗深邃的湖水，哦，忽明忽灭，掩藏不不可思议的美，让我晕眩在悬崖边，谁知一睁眼就不见。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Yeah.

本次活动最终选出18件名称作品及18件图片作品，共36件作为获奖作品。获奖者将获得奖金1000元和证书。同时选出18件名称作品及18件图片作品，共36件作为提名作品，主办方将给作者颁发证书。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情歌特辑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胡彦斌。虽然胡彦斌出道时唱片辉煌已经接近尾声，但是之前经典的唱片为他提供了营养，而网络和科技的发展又扩大了他的视野。在20多岁的时候，胡彦斌已经可以抱着电脑编曲了。身为创作人，他对李宗盛是仰慕已久，并且不止一次翻唱了李宗盛写的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翻唱李宗盛参与创作林忆莲的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知那关心事，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集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不盼缘尽真有慈悲，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我真的这样以为。 为你我受冷风吹。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的另一半。熟悉我的汗，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环。 听到的是胡彦斌参加《我是歌手》的战歌《你的背包》，音乐魔法师真的是名不虚传。这首歌就像变魔术一样，将不同的元素糅合在一起，有三分之一的内容几乎是全新的。少年得志的胡彦斌在事业发展中期也曾遇到了瓶颈期，在2011年，他选择赴美留学，进修音乐制作和电影方面的课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梦中的婚礼》。 下雨时，我是 雨飘下来，不惊扰你的发呆，风吹是我是风吹过来，不让你感到孤单，玫瑰花瓣铺着爱的红色地毯，当风在吹来的时候， 我要告诉全世界，你依然留在我心中，那回不去的岁月，这一段青春无悔过。我要告诉全世界，你勾着灿烂的笑容，为了大人红的少年，日夜一刻都不停留，有一个追梦的少年，也曾陪着他走过。 这是胡彦斌第二次创业成立泰歌文化推出的系列 EP 泰歌秋当中这首《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作为一名资深歌手，胡彦斌是特别善于学习的那一种，几乎每种大流行的风格当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在最新专辑《Felt It好》当中，他就大量加入了 EDM 的元素。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高甜的情歌《Yes I Do》。 当我带你去看日落。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